原来是你当初见你，我已在讲，你令人生变。悠然记起当天笑，仿佛入了迷，又带一点望。种种喜悦，令人为你鼓掌，眉飞色舞，似弦似扬，你原是个。相看相望，事事关心，我原是你好知己，是最至深的交往。原来是你当初见你，我已在讲，你令人生变。悠然记起当天笑，仿佛入了迷，又带一点望。种种喜悦，令人为你鼓掌，眉飞色舞，似弦似扬，你原是个何妙人，是个何少年狂。相看相望，事事关心，我原是你好知己，是最至深。